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武官团团长、古巴共和国大使馆武官罗曼·奥斯巴尔多·西梅内斯·奥尔特加23号转交给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。